呢？ 是我们，你可以跟我们说实话， 说实话吧。 你肯定不真的要继续这么可怜的擦桌子啊，什么倒咖啡啊，怎么可能？ 你跟爸妈说那些也就行了，但是你不要跟我们还这么说这些，是不是？就当自己人说吧。This is us， 是我们呢，我们是好姐妹。 This is us， 对。然后 Rachel 就说 ：“I'm not. This is what I'm doing now。” 我没有啊。我不会，我不会回家的。 对啊，我不打算回家，我也没有在说什么，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对吧 ？This is what I'm doing now. This is what I'm doing now. 这是我的工作呀，这是我在做的事情啊。 对啊，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事情。对，英文的这个 doing 就比较广了，对吧？然后他就接着开始解释，他说 ：“I got this job. 我有工作啊。”Kiki 这个时候就说， 然后 Kiki 就说 ：“Waitressing。” 啊，当服务生啊？ 对啊， 这是你工作啊？ 这是你放不起的，你放不下来的工作啊。然后 Rachel 说 ：“OK, I'm not just waitressing。” 哎，大家看这个 waitress 还可以当动词哦。 对啊，对啊， 就是当服务员，当女服务员的意思。 I'm not just waitressing。 那我他这个时候肯定马上捍卫自己的这个立场了吧？ 对啊。 那我又不是只当服务生。 对啊 ，I write the specials。On the specials board， 哎，一时就有点词穷，然后就马上就想，哎，我除了服务生之外，我每天工作还做些什么呢？ Yeah. 你比如说吧，我要写这个 specials， 大家知道 specials 是什么吗？ 这好像是一个西方餐厅的一个概念， 西方咖啡馆和餐厅里的每日特餐。 对，每日特餐呢，有时候是因为你每一次去菜单都是一样的，早晚会。You know， 觉得吃腻了，对吧？ 哎，会换新。 对，所以一个 special 就会就是每一天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至少每周一是这样的 special， 每周二是那样的，然后剩下周三周五的不会卖周一的这个 special， 类似这样。就是当日特餐吧。我写这些当日特餐呢 ，on the specials board， 就在那个特餐盘上， 对啊， 特餐板上写下当日特餐啊， 都是我负责的，这是我写的。 你看，我还负责写这些。 对啊 ，and 大家去跟那个咖啡店就可以看到，每个咖啡店都有一块黑板牌子， 对啊、 是不是？ 对、啊，我们会说是一个 chalkboard。 对，来看聊天室叫 chalkboard， 粉笔、yeah, 对， 板 粉笔板， 黑板， 我们就是黑板，对，就是黑板， 黑板 也可以说 blackboard， 可是这种小的这种的，我们用 chalkboard 用的比较多，因为 chalk 就是那个粉笔的意思嘛， 就是用粉笔涂涂抹抹写上去的， 对啊，画个东西， 当日的特餐呐、啊，当日的主推呀、啊， yeah, 都是这个、 yeah. 啊，所以我每天还在这块板上写这些呢， 对啊， 啊 ，and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我把那个瓶中枯死的花朵，给它换下来啊。 对啊， 这也是日常工作呀。好，这是我们的第几句连读了？第四句。 对，第四句。OK， 所以就是把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里拿出来，这样就是英文的表达结构是跟中文不一样的。OK， 而且中文这个时候会用换花。而英文我们会分开这两个动作。我们会说把花拿出来。不见得是把新花放进去 ，OK。然后记得大家就是 Rachel 对当个服务生的这个工作特别差，水平特别低，他有可能就把花拿出来，然后就扔了，然后没有放新花进去 ，Right？ 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就分开，然后这个结构呢是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OK、okay?。那中文这个好像是。中文会怎么说这句话？ 中文说我摘下瓶中枯死的花朵，我换掉瓶中枯死的花朵。 对，所以这个瓶中跟花的这个位置呢，英文是反过来的，英文会说花，会先说这个花。他说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OK， 那这个发音，首先我们要把 take 的科给省略 ，I take。然后后面呢他想说的是 the dead flowers， 可是他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是边说边想的，所以他就说 the 这个的音，就导致了前面的 the 这个字呢发了 the， OK， I take the OK， I take the dead 的会省略 deadflowers 跟 out 要连读 flowers out 的out 跟 of 连读后呢v 的音其实会省略的 out 然后后面呢就是 the vase，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 vase 的发音有两种，一个是 a， 一个是 a vase， 两个都通都对，都是无所谓的。 可能我们学的比较多的是 vase， 它比较会显得稍微高 大上一些 ，会比较那种 high level。 a vase 听着像一个小，像一个小。小盆儿 ，vase， 看 特别英式的那种口音，特别高贵的， 对 ，vase，vase，、 nice, 摆在你看，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Rachel， 她应该用这个发音的，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应该是用这个发音的，是对的，非常好，不应该说 vase， 好，这句话的亮点啊、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对，所以 flowers out of the 这个 flowers out of the 这一段大家要多练习，因为它的连读特别多。 那我们来读吧。 Flowers out of the. Flowers out of the. Flowers out of the. Flowers out of the. Flowers out of the. Flowers out of the. 对，所以这个大家连读的时候，记得是一口气顺着流连着发 ，OK。 而且那个 out of 已经变成了 out of， 对 out of， out of， out of， 这是一个重点啊。out of 变成了 out of， out of，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 out of 都可以读成 out of。 对，除非它后面跟着一个元音开头的字，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连读这个 v 的音，可是就看情况了。 哦，好。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好，行，这也算吧啊， yeah. 这也算。然后还继续说了。 他就说，sometimes Artel lets me put the little chocolate blobbies on the cookies. Artel 可能是他的老板吧， 应该是、yeah. 让我呢把 put the little chocolate blobbies、 什么小小的巧克力 OK 酱， 他好像想要说的是 chocolate chips， 那个你们吃那种饼干里面有一块小的巧克力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饼干，不是吧，就是你们知道这特别经典的 chocolate chip cookie， 就饼干，然后里面有一块一块的巧克力，一点一点的。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你是不是平时吃东西特别健康啊？你就 没错啊，都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甜点是什么。 嗯、，反正就是一块小的巧克力。哦、那个 ，Do you know Hershey's chocolate kisses？ 那个就是铁的包装的，然后就是长得有点像一滴水一样的那种呢。They're called kisses。 知道了。 啊。 看来我还是吃过巧克力的人。 对，这就是一个 chocolate chip 的样子，差不多、OK。 是一个巧克力小块块。 对， 巧克力小块。 然后你烤饼干的时候就会把它放进去，然后它就融进去了，对吧？所以它这个好像就不认这个字 chocolate chips， 可是它是在一个咖啡厅工作的，而还敢说我有把那些巧克力。放进去， 放到， 就他想不出那个词儿，他就用 blobbies， OK， 那一个 blob 呢，就是一块小的东西， OK， 然后一般是那种类似就是有点软的， you know a blob， 人特别胖肥的时候，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he's a blob， 所以就是这个，也就是他想不出那个词儿，然后就尽量用了另一个词儿，然后就说 blob， 然后他就还说了一个可爱一点的叫 blobbies。所以就是这个地方的笑点，就是他当一个服务员，他当一个也帮忙做过这些饼干的人，都不知道这里应该这个东西叫什么 啊、哦 okay, 不知道， 所以笑点在这儿， 不知道他正确的名字是什么， 对，而且 自己还想一个词儿， 对，而且正常人都知道 OK， 可是他不仅是个正常人，他也是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一个人，都不知道叫什么 ，right？ 他就说 the chocolate blobbies on the cookies，OK，、okay? 所以就会听到大家 就笑 笑声， 确实对工作很生疏啊 ，Yeah， 不是很熟练，也不是一个好的服务员， 对 ，Hershey's chips， 有学生在问， 来，你们那个，Hershey's， chocolate 是个牌子。 对 ，chocolate chips， 对， 就是他们包装成外面是银色的纸，然后包装成一个那个小水滴形状的。 对，这个叫 Hershey's Kisses、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会有人玩，就说 You want a kiss？ 然后别人就 no you， 然后就会有孩子就自己在那边吃这个巧克力。 哦，我们知道，其实那个孩子就是我旁边的这个人。 Yeah, sure, we do that all the time。然后就哈哈，你不想吃就算了。 小时候的 Henry 老师还挺萌的，还跟人家玩这个游戏。 Yeah. 从小就是吃巧克力，就骗人家吃巧克力的。 对啊， 小妹妹，你过来，我给你那个咬一个月亮，就把人家的小饼拿过来，自己咬了个月亮。 是吗？我不知道。 就跟你说那个不差不多吗？ 是吗？咬个啊，没见过。 就如果你再吃一块饼，我说，哎 ，Henry， 来我，你看过月亮吗？说没看过啊，你拿过来，我给你弄一个月亮。咬 就咬一口还给他，差不多，嗯，对，差不多。 是不是 ？That's cute, yeah. 从小就诡计多端。 Yeah. 啊、很欢乐哈，好了，接下来继续看吧哈。然后最后那位朋友叫 Leslie， 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 Leslie 的口音，特别 Brooklyn 的一个口音。他说、Well,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哎呦，你妈妈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个巧克力 blobby 的事情呢。 对对，我们是就是 yeah。 他妈肯定是什么都跟他们说了。 对对，然后就应该说得很惨，所以他就这就叫啊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就是那种 girl， 知道吧？啊， 特别 Brooklyn 的口音。 Brooklyn 是什么风格？ 布鲁克林 什么风格？ 就是 上流社会啊。 也算是，就是有上流的，也有下流的。然后他的是一个上流 Brooklyn 的一个口音， 养尊处优的那种 girl 的、 特别典型的，一听就知道的，Yeah. 啊，妈妈没有跟我们说过巧克力酱的事啊。 对啊。 啊，你还做这个呢？ 对 啊、 所以他的这个 your 他就发 yeah， OK， yeah， your mom， 然后一般 Brooklyn 的口音都会鼻音比较重的， OK， your mom didn't， 那 didn't， 他好像用的是一个的音，他没有用一个喉音停顿， your mom didn't， your mom didn't， didn't 的特省略， your mom didn't tell us， tell us aboutabout 的特也会省略。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然后这个 blah 啊的音，这个 Brooklyn 的口音啊一般就会有一个 啊 的这个音 blobbies， 然后这个 啊 也会带一点鼻音，这个 blah 啊 blobbies， 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发音特别典型 啊，真的有一种鼻音感觉在里边。 yep yep，就特别重的鼻音。 那咱要注意的有什么？还是不难呢？这句 这一句还行，就是有一些省略 didn't 的特省略，然后 tell us about 这一段有一个有两个字三个字的连读 tell us about tell us about， 后面就还没什么变化、 来吧，整体读吧。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Tell us about. Tell us about. 对，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组合，大家一定要练好这个发音。 他为什么不说 didn't 呢？ Your mom didn't tell us. 其实对，有一个 Brooklyn 的口音一般会用一个 didn't。所以他演员演的不好演员的问题。 论演员的自我修养。 Yeah. I mean, 当一个演员你一定要就是了解你的背景，然后按照你的背景说话嘛，对吧？那这个 didn't, 有可能是我听错了吧，回头我再听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再听听吧。 OK, 好、 sure. 来听一听这一段听听，反正也讲完了。 对啊。 Oh, come on,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Well,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All right,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Okay.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What? Guys, I'm not. Come on, this is us. I'm not. This is what I'm doing now. I've got this job waitressing. Okay, I'm not just waitressing. I write the specials on the specials board, and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And sometimes, Arturo, lets me put the little chocolate blobbies on the cookies. Well,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哎，你听得出来他那种语气的声音 ？Didn't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Yeah. 所以一般其实会用一个 didn't, 可是这里用 didn't, 那没问题，我们就模仿他的发音吧。 好的，没问题。来，请老师呢把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 OK, 今天的句子是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第二句。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第三句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第四句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好，这些是要剪下来给大家课下练习的。 耶、mm-hmm. ！ 接下来我们检查上周的作业，有四句连读，他们分别是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It's hard enough being 14.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好，今早十点钟的抢发，请我们现在在聊天室同学赶紧举手了。我们开始检查作业，悲心焦急。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All 结尾的 L 的音，舌尖要顶着上颚，不能发 O. Jenny,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egret it 的这个 I 别发成 D. Life 是一个双元音，别发 laugh.Life. Maggie.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开头的这一段再听一下。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re gonna regret it. 这里发音是非常好的，可是太平了。You're gonna regret it. You're 和 regret 是重音 ，OK， 要高一点说。 好的，二爷。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est of your 这段要多练习。你刚刚发成 rest of your。所以这个是 a veer 要注意下唇碰上齿。 暗涌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不错 ,OK, 这还挺好的要稍微流畅一点中间别顿那么久 ,OK? Judy.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也不错 for the, 这一段呢稍微放松一点刚刚有点 for the, 放松。 ID.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也不错 ,OK, 可是也需要稍微放松一点 ,for the rest of your, 这一段呢要特别连贯 ,OK,、yeah. 克里斯 Brian,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不错非常好这个 year 的二的音嘴巴稍微放松现在有一点这个窝的这个滑动的感觉。 芝华塔尼欧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这个也说得非常好、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这一段呢有一点就是一字一顿稍微放松一点就行了。 好的 ,Bobo. You're gonna regre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re 的这个儿化音没说你说 you, 所以这个语法就出问题了。 Summer Yu. He was there cheer you on. Cheer 的这个 e 的音发得太弱了发成 chair, 听起来有点像椅子 ,OK, 是一个 e, cheer. 韩月雅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啊，这个不错，这个 rest of 这个思的音、好像不太清楚，要稍微饱满一点。Okay, rest. 易水寒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Okay, 开头的部分没录上。Rim 的这个 r 的音记得要嘟嘴。Rim. 橙子的梦想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不错 of your 要有儿化音别发成 of yet OK 不是一个 ye 的音是 your 阿航航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of your 这是稍微清楚一点发的 of your 这个滑动不明显 of your OK 人家这句话是说你这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对、 你看你这么一说好像没有什么气势 你这一辈子 都 会 后悔 的对就是有点平 有点平 okay, 要清楚一点要有感觉 Dreamer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不错这个 regret it 要注意原因你现在发的有点 regret it 所以就是嘴巴没张开的感觉 OK regret it Shara. You're gonna regret thi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也不错。OK， 其实发音没有什么问题。Regret， 跟 this 这个应该要咬舌尖。Regret this， OK， regret this 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Tippy，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It's hard， 这个啊啊的音，嘴巴张开。你现在发的是 it's hard， it's hard， 有一个 r 的音。 无名小弟。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Gonna 的这个嗯的音稍微饱满一点，你现在发的是 You're gonna gonna， 有点就是有点像一个前鼻音 gonna 的这个感觉。 嗯 ，che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嗯，也是一个 che 的音，需要注意，现在发的有点像 chair， 有点像一个椅子的发音。 Jenny，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Are embarrassed。这个嗯的音没听见，然后嗷、哦、结尾舌尖要顶着上颚，不能发嗷、 哦。Megan，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啊，各种发音都有，现在变成 or 了。OK， 它不是一个 or， or 是 or 的音，这个是嗷、哦、结尾呢，舌尖要顶着上颚，嗷、 哦。哦，漫天飞雪。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For the 的这个 the 的音啊、太弱了。OK， 稍微饱满一点就完美了。 嗯哼，好 ，I panda.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To be 14, 这个 four 应该有一个滑动 ，four 稍微饱满一点就行了。 闯堂兔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Gonna 的这个 n 的音也要饱满一点，舌尖要顶上去。现在发的有点像 gonna， 所以这个会导致就是误解的。OK、嗯。 Mitchell.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Okay, all 的这个 l， 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学生发对呢。这个发成了 all kids. All kids, O 是一个 O 的这个字母，不是 all. Okay. Julia.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不错 ，life 是一个双元音。Okay, life 别发成 laugh. Laugh 听起来是笑声的 laugh. Okay. 好像没有看到嘟嘟同学的语音在哪里哈、啊， uh-huh. 来听一下啊，Alvin， You're gonna regre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嘴巴张开，下颚别太僵硬。You're gonna regret it， 就是你其实发音是不错的，可是这些声音没出来。OK， You're gonna， 嘴巴要张开发这些音。 好吧，来，找到了嘟嘟。 If you're not in love with Henry.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哎呀，上改台词了。 Rest of your 这一段要练的稍微干脆一点的震动。OK， 这个 v 的音，刚说的有一点变模糊了。Rest of your， 我们要 yeah rest of your。OK， your。 D1CH.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这个说的非常好。On 的这个也顿了，这个非常好。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Alina,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Hard 这个 R 的音没听见，你说的 it's her 应该是 it's hard. OK. 齐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说的完美，非常好听， 非常好啊。来，我们的大侠。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Embarrassed, 这里出现了一个 N 的音了。Embarrassed, 这有一个鼻音出现了，这里不应该。OK. Linda,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OK, he was there. 这个注意一下，别发成 there， 要有一个滑动。There. 平静。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注意 regret it， 重音是 gret。不是 re， 你刚刚说 regret it， 应该是 regret it。 Lifelong learning.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re gonna 发成了 you've， 有一个 f 的音出现了，给、okay， 这个语法就有问题了。OK。 东华。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OK， 14， four 要发得更饱满。OK， 不是 fur， 然后 teen 的 e 也要饱满一点。e， OK。 14啊，新递增。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啊，这个完美，非常好听 啊、哦，不错，得到表扬了。10 10 10.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egret it， 好像把这个特的音发出来了，最好省略。Regret it. Ch.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egret 这个 gr 儿化音没听见，你发成了 gu 有一个 w 的音了。 啊，有点偏了，是不是哈？ 对， 好，来 GP。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All 的这个发音是不对的，别动嘴唇。All 是不带嘴唇任何动作的一个发音。OK。 好吧、，Emily。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est of your 的这个 v 的音呢太软了，vir 一定要发出来。 Jason。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放松 ，OK。You're gonna re 这一段呢就应该是连贯的，可是你刚刚也 you're gonna 就 you're gonna 这个好像有一个的音出现了还是什么，可是就有一个顿 ，OK、应该是 you're gonna。 好， okay? 再来一位 Jenny。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Hard enough 要连读 ，OK， 然后 it's 跟 hard 要连读，所以就是你读的特别官方，应该要有一个连读 ，OK。 好，其实也有完美的同学哈，也有那肯定有进步的同学，还有继续练习的同学， 是都有。 老师给大家纠完语音以后，是不是要送点小礼物啊？表示一下哈。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自行送礼。好了，本节课就到这里，大家继续练习，咱们下次再学习新内容 okay, 哈，再检查新的作业。 好， 下次见。 OK，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这次名为体育周的冬奥会是在1924年1月25号至2月4号举行的，参赛的有冰雪运动水平较高的挪威、芬兰、瑞典、瑞士、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法国，以及对比赛不抱多大希望但是颇有兴趣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匈牙利、前南斯拉夫、波兰等16个国家，参赛运动员共294人。这实际上还是一次欧美的冰雪赛，比赛项目有滑雪、滑冰、冰球和有舵雪橇。另外两个表演项目，一个是军事滑雪射击，另外一个是冰上溜石。同1896年夏季奥运会一样，获第一个冬季奥运会冠军的也是美国人，是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查尔斯·朱特劳。他在有27人参加的500米速滑中取胜，成绩是44秒整。So athletes from 16 nations competed in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Medals were awarded in 16 events contested in 5 sports, 9 disciplines. Many sources do not list curling and the military patrol or list them as demonstration events. The first gold medal awarded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won by Charles Duch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500-meter speed skate.On day 4, Sonia Haney, at just 11 years old, skates in the latest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Although she finishes last, she becomes popular with fans and will take the gold at the next 3 Olympic Winter Games. On the 6th day, finding himself in a unique situation, the figure skater Graf Strom is the first one ever to successfully defend his Summer Olympics title at the Winter Olympics.The Canadian ice hockey team finished their qualifying round with 3 wins, scoring a total of 85 goals against Switzerland, Czechoslovakia, and Sweden without surrendering even a single goal again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the modern Olympics, the host country in this case, France, failed to win any gold medals, finishing with 3 bronze medal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